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行奇。从今年开始，上海将为全市一线岗位创新的职工设立上海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奖，其最高奖励20万元。国内中医药院校新增专业加速中医养生学健康服务类受宠，河南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新增了儿科学、中医儿科学等专业。在过去的3个月中，加拿大多个城市接连爆出多起枪击案件，伤亡人数仍在攀升，加拿大或考虑全面禁枪。欧盟委员会声明表示，欧盟针对中国太阳能面板反倾销及反补贴限制措施已于近日正式解除。近日，北京市第二中学朝阳学校正式揭牌，朝阳区再增一所优质资源校，今年首次迎来初一四个班的新生。目前，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两家单位已率先完成本单位职称自主评聘方案制定工作，首批获准开展职称自主评聘。央视节目《开学第一课》备受家长和学生推崇，然而作为今年开学季的头道菜，节目前一段十几分钟的课外辅导广告在朋友圈被刷屏吐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你说，这是我的愤怒，我说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只有我们中国人。伤只有最古老的力量，所有散在土地里的荒，在中欢腔悲唱东方。越动荡越勇敢，留下属于我的谎，一声坦荡荡，荒天在上，看我如何做。 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

都说秋燥秋燥，这一到了秋天状态就不好， 你该吃燕窝保养一下了。推荐你吃小鲜炖鲜炖燕窝，小鲜炖鲜炖燕窝，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零添加，保质15天，当天鲜炖，冷鲜派送。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80万份。9月9日欢聚盛典，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鲜你的鲜哦。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经典969精英都在听，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木鸟短租创始人兼 CEO 黄月，找特色民宿上木鸟短租，体验一间房一种生活，经典969精英都在听，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闪送联合创始人于洪进，每一次善良的递送都是一种情感的传递，闪送同城1小时速递，专人直送更快更安全，经典969精英都在听，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小鲜炖鲜炖燕窝的创始人林小鲜，小鲜炖鲜炖燕窝新鲜营养又好吃，经典969精英都在听，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我是曹操专车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李宗辉，曹操专车不辜负每一程的相遇，经典969精英都在听，祝经典9696周年生日快乐。 娱乐圈又有新爆料了，想要了解新鲜的娱乐资讯、明星动态、各种爆料吗？马上下载位于 APP 吧，爆料合作都有你，位于一切为了娱乐 ，For you, for fun。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 什么时候起，我们每每看到谁谁谁功名成就时，总是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哎，好羡慕他，要是我也能像他那样该多好。然而羡慕归羡慕，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人为什么能翻山越岭直抵顶峰呢？经典久了久，我行奇一直很喜欢一句话，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你所羡慕的生活都是别人多年来努力换来的结果，你所羡慕的一切都有备而来。 去也空，

老王，听说你又买房了，太有钱了。 哪有什么钱，这是距离雄安新区特近并且不限购还能落户的大产权，首付10万，特价房只有5880元每平米，就当投资了。 有这好事，快点告诉我怎么联系，明天我也去看看。 记住了，万象府销售热线18500-969-969，微信同号18500-969-969。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光辉合意中国区总裁陈雪平。 以前当我们谈到个体户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鄙视的眼光来看这个人，个体户。现在呢，个体户意味着我是一个小的创业家，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为自己而做，我有自己的梦想。所以个性化也意味着个体户，也意味着更多的个体创造者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存在。 猎上网 CEO 辛小蝶， 当你自己在一个牛角尖里钻不出来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跳出来看看历史长河。你其实历史长河里的一个很渺小的颗粒，但是你会发现历史它都在重现。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所处的行业，我们相信也一样，当时代发生变革，一定分工有变化，变得分工更专注，变得效率更高，变得价值得以实现。 伯乐 CEO 庄华， 我发现我打交道的很多的候选人，当他们干得不舒服了以后，他们马上跳槽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后悔，说他们的新的选择又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跳槽之前他们没有明白他们在职业发展中间碰到的瓶颈是什么原因。当你没有明白的时候，你跳一个新的环境，你碰到的问题仍然是问题。当你感觉说我干得太不爽，我得跳，这个时候我觉得说不是你得跳，你得想明白了，不仅仅是你，你是不是跟其他的朋友也好啊，跟你的导师是不是谈过，跟你的老板是不是谈过，跟你的那些猎头顾问是不是谈过了，说 What is the problem， 是我的，是平台的，是我的知识方面的，还是我情商方面的，还是我人际沟通方面的。如果你发现了这些问题了以后，实际上对你要不要跳槽，你会有重新的认识。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小来小，一起听资讯，我是云奇。近日，因四川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四川多地有中小学延期开学，放1天半到3天不等的高温假。近日消息称，河南省平顶山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段玉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投案自首，目前正接受河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德国的一项研究指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孩子的健康，其中表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的孩子看病和吃药的次数要比拥有高教育水平父母的孩子多。 MH370 客机失联事件真相仍扑朔迷离，近日最新爆料称，马来西亚政府公布的 MH370 调查报告中部分内容或被修改。近日，市发改委公示今年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商业便民服务设施项目，其中11个项目符合支持条件，拟安排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补助。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开启新学年，2500多名本科生和3700多名研究生正式入校，他们之中有436人可以享受2免1补政策，还可以在师范专业范围内转专业。电影《疯狂的亚洲富豪》继续高歌猛进，第三度荣膺北美票房冠军，这是最近3个月以来首次有影片能在北美周末票房排行榜上三度夺冠。以上就是本时段的小来小听资讯，感谢收听。

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酒吧。相约在银色的月光下，相约在温暖的记忆中。来吧，来吧，相约酒吧。来吧，来吧，相约一九九八。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一首很经典的《相约酒吧》来自那英王妃，来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其实1998年是一个很被值得铭记的年份，这一年呢，那英和王菲的这首《相约酒吧》成为这20年来的经典歌曲。98年是香港华语乐坛上的最后一次辉煌，这一年后香港乐坛持续的低迷，但这一年呢，四大天王仍旧在歌坛上无人能出其右。刘德华在这一年发行了《笨小孩》，这首歌呢到现在也称之为很经典。也许每个人呢都有一段迷茫的时期，也许每个人都会普通到尘埃，可即使是笨小孩也别想不开，因为老天自有安排。 笨小孩， 笨小孩， 笨小孩。

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从来了解世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面就准备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你的行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 让我心窝飞飞，写了一个偷情的贼，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hablo español, 给你拉丁的道，你的美就是一种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年年岁岁。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你征服大江南北，成一烈焰难忘的香杯，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Hey,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长的路一步一步走下去，也会到达终点。再短的路，如果不迈开双脚，也终将止于原地。永远记得，与其用嘴说出你想见的人、想完成的事、想达到的目标，不如用行动把它们做出来。经典久了久，我行棋，越努力话越少，行动越多。 因为这原因，心情不稳定。我们之间的问题是我不相信你。因为爱你，害怕失去你。爱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爱的情绪也在欢笑中哭泣。想对你说声对不起，用错了方式去爱你。 绝不放弃，我要告诉你 Baby I'm sorry。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会长李德义： 我的感觉，我们这些工程师或者是科技工作者，基本上是在自己熟悉的专业的这个坑里面，尽量想钻得深一点。但是随着交叉学科创新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偶尔的跳出这个坑，出去看一看，这样子会更好的看你自己这个原来的坑。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 毕业以后不给我多少钱我不干，体现我个人的价值。你天天想这个我得失了，难受不难受？我们的青年，这个国家寄托的这个希望呢，还是要爱国，要奉献，要诚信，要善良，我要核心追求这个。 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首席科学家常进： 你要明白，我可以失败，但我后面有两百多人的队伍，我失败了他们怎么办，是吧？输得容易是吧，看别人失败我肯定宽容的，但是对我自己，卫星是可能失败的，怎么办呢？但如果卫星因为我失败，这是不允许的。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一起来关注。1995年9月4号，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开幕。1998年9月4号，汉语大词典光盘问世。2002年9月4号，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闭幕。2006年9月4号，意大利足球名将法切蒂逝世。2010年9月4号，中国企业500强名单公布。2016年9月4号 ，G20 峰会在杭州开幕。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